知该说些什么，你爱不爱我，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，你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做些什么，到底爱不爱我，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爱是流动的梦，像一种慢动作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如果有一个永远不用断电的充电宝，摇一摇就能给手机充电的话，你想要吗？移动电源虽然对手机续航起到了一定作用，但是电量不足的时候呢就很麻烦了，又重又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手摇充电宝呢，永远不用断电，还不用充电呢，你想要吗？网友说，等手机充满电，我的手就玩不了手机了，因为要手摇充电嘛，手都断了。 下对你的喜欢，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，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，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， 手机里的浪漫，原来爱情可以来得这 网友爆料说，有一个流浪老人呢，在武汉火车站肯德基乞讨的时候，被店员请出了店外，然后这名店员呢，又买了快餐送出店外给乞讨的老人吃。网友说，可能店员也有难处，但是他的举动已经温暖我们了。 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 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

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啦啦啦， 月饼大战呢已经在美国各地开打了。几年前戴维的华人同事呢送了他一盒中秋月饼，之后他就迷上了月饼。现在洛杉矶很多的美国人每到中秋节呢都要买一盒月饼，不会轻易放过一年只有一次的品尝机会。 周围那弯的月光让人心慌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，只是也有一点亮。爱忽然难舍难放，弯弯月亮在天上，看我们爱的痴狂，什么誓言都不要讲，我都吻在你肩膀。 抱怨说，平常别人吃麻辣烫呢是10块，他室友只吃9块，但是他可以吃到17.5块。不知道说起吃的特别多的朋友，你会想到谁呢？ 轻狂的男人模样，当我到灯笼

当真的人最有魅力了。看了一则新闻说，天津理工大学的宿舍呢非常的不一样，有字画，还有常常更新内容的黑板报，都是62岁的宿管杨大爷的作品。他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，以前在工会呢是搞宣传工作的，退休之后呢做宿管，帮宿舍画板报，整栋楼的装饰画跟书法都是他自己的创作，超厉害，有没有？ 茉莉花开的香气，闭上眼回到过去，划分界限的桌椅，下个月靠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，一路站着溜滑梯，我们说好走到底，因为从此就分离，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，慢慢清晰，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傻心意，我用铅笔画了根直线，随便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，我想遇见你。 回忆在下订单口袋里，一起荡秋

我是一名制造行业的工程师，经典仍能够流传于后世的传世之作，就像好想大声说爱你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 我是一名音乐老师，经典就是20年、30年、50年都会一直流传下去的东西，像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，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，这些都很经典。 我觉得经典就像初恋一样，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让人怦然心动。我觉得张惠妹的记得是经典，因为每一次去 KTV 都会有不同的人点唱这一首歌，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一段无法诉说的青春一样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“经典九六九龙夜”，龙马精神龙夜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分享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，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，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，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